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的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进行成功。金哀的金正恩同志在黑幕尚未散去的凌晨，乘风破浪，亲临发射场现地，对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进行了指导。金哀的金正恩同志在监视站了解水下发射计划后，下达了关于进行试射的命令。顿时，战略潜艇里立即响起战斗警报声，潜艇下潜到碧蓝的海水中，弹道火箭发射深度，并迅速发射了弹道火箭。试射是在最大发射深度中采用高角发射系统进行的，通过试射重新确认弹道火箭冷发射系统的安全性、大功率固体发动机的启动特性、出水后飞行时弹道火箭的各分级飞行动力学的特性，并确认分级热脱离系统、控制及制导系统的可靠性、载入战斗部的命中精确度等弹道火箭的核心技术指标完全达到作战要求。这次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是对周边国家的安全不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而圆满进行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北极星弹道火箭升上万里太空，留下令人痛快的飞行轨迹，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主体朝鲜在历史的考验和敌人的种种挑战中千方百计巩固下来的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所浓缩力量的巨大爆发，是个大示威，真的令人心潮澎湃，涌现出力量。他说，这次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是成功中之成功，是胜利中之胜利，对于国防科学部门和军需工厂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牢记党和领袖的要求、命令指示作为绝对不变的真理，并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和生死决断的斗争来在短暂时间里完美无缺地完成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发射技术，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表示了特别感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怀自豪感和荣誉感说，今天发射的弹道火箭试射结果显示，现实证明我国已跃居完美无缺的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军事大国的前列。他说，美国对我国穷凶极恶的核威慑反而招致了一个让我国时时刻刻增强核攻击能力的结果。尽管美国百般否认，但是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区已经确实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目前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把许多核战略资产投入到我们的眼前，强行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攻击的联合军事演习，严重刺激我国一事发出严正警告，说我们已经拥有各种能够对付美国核霸权的实质性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机会来临，我国人民就将以正义的核锤子狠狠地锤打暴政帝国的核，以使不正义的钉子不再顶出头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不知道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指责这次试射又会放出什么样的陈词滥调，但轻举妄动只能加速自取灭亡的道路，并说，可以避免我国愤怒的歼灭性打击的最佳途径是不触犯我国的尊严和安全，而多加慎重，多加深思。他说，敌人绝对不要对我国坚强不屈的精神力和无穷无尽的力量估计过低，并说将要让世界清楚地看到我国是如何砸碎敌人的制裁、封锁和施压的锁链，如何举起来让人畏惧。他强调，针对不可预测的同美帝国主义者的全面战争、核战争，国防科学部门要进一步加紧核武器兵器化工作，同时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开发其运载工具，并指示，如果敌人想要丝毫的威胁我国的尊严和生存权，那么要继续不断给他们看看一个作为堂堂的军事大国所能给看的一切事件性行动措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湿润着眼圈说，在先军节前夕进行试射大获成功，为不能和我们的金正恩同志共享今天的这喜庆而感到很痛心，并表示坚定决心，一定要把坚持走我们的金正恩同志一生所走过的核武力增强的道路当做他自己毕生的任务，是死是活都完成他所盼望的毕生心愿。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港口亲切地迎接成功举行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后归港的国防科学战士和海军官兵，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